回想曾经的遭遇，给我奋斗的勇气。外面世界有风雨，也有成功的机遇，我要好好的把握，开拓广阔的天地。多年以来的生活，悟出一个道理，历经磨难的时候，不要把头低。看看周围的世界，变化是多么神奇，千万不要再犹豫，幸福靠双手打拼。不愿再过颠簸流离的日子，要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出全新的自己。我的好兄弟，我谢谢你，最困难的时候陪我走过风和雨。我的好兄弟，我谢谢你，最灿烂的时候我们出人头地。为了出人头地，我不怕路途艰辛，回想曾经的遭遇，给我奋斗的勇气。外面世界有风雨，也有成功的机遇，我要好好的把握，开拓广阔的天地。多年以来的生活，悟出一个道理，历经磨难的时候，不要把头低。看看周围的世界，变化是多么神奇，千万不要再犹豫，幸福靠双手打拼。不愿再过颠簸流离的日子，要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出全新的自己。我的好兄弟，我谢谢你，最困难的时候陪我走过风和雨。我的好兄弟，我谢谢你，最灿烂的时候我们出人头地。我的好兄弟，我谢谢你，最困难的时候陪我走过风和雨。我的好兄弟，我谢谢你，